钟声又唱着睡意，谁不曾听见欢乐中 骄傲的龙的传人，歌曲的旋律和结构很简单，做了许多新的尝试，让编曲的部分出现了很大的转变。旧曲在加入了舞曲的节奏、爵士和弦、现场演奏的圆号以及 rap 以后，变得更具时代感。好音乐不断，为各位带来的是五月天。如果我们不曾相遇， 如果我们不曾相遇，我会是在哪里？从不曾相识，不存在这首歌曲，每秒的活着，每秒的死去，每秒的为着自己。谁不曾假释，谁不曾怀疑，茫茫人 个场景，你出现在我生命，未知的未来， 现在是15:14。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，品味1033，三河成功音乐的声音。 福利彩票，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，多重选择。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1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

相遇，你很纯真，我没打动。人的心中都有个孩子，特别容易和纯真接近。奇怪的是，地球只有几千万个人，我特别想你。 各位分享好看的电影，悬疑片看不见的客人即将会在9月15号全国公映。那近日的片方发布了烧脑40秒版的中文预告，短短40秒的预告当中，剧情层层推进，男主角的情人被谋杀，引出了前版预告当中男孩被杀的案件。预告和同期曝光的4张暗藏玄机版的人物线索海报相结合，破案的种种细节线索呢，也是逐渐的浮出水面，非常的让人期待。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好听的音乐，我们将会听到的是蔡依林《诗人漫步》。 你是诗人，漫步在风花雪月的早晨，你不怕冷，外头的气温正温和，你微笑着，我的眼眶却红了。你是诗人，细数窗外雪飘落的缤纷，你很快乐，享受着孤独的片刻。你多天真，以为一切是这样的，想的都会成真，难过的都没发生。梦想再大，你还是看不见我，爱的再深，你还是爱自己多，你不会懂 现在是15:29。为什么脖子那么长？因为我们努力向上。 这里是喜悦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喜悦1033， 喜悦1033， 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接下来为您播出知识管家充电实践迎向方法论。 Hello， 各位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营销方法论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说说文案的事儿。事情啊，要从黑帮漫说起。最近大火的《中国有嘻哈》，你一定看过，就算没看过，也有所耳闻吧。最近的欧阳靖被淘汰了，朋友圈可以说是一片心碎。我第一次知道这个人呢，是在02年，他参加了一个黑人说唱的 battle 比赛，7连胜拿到了冠军，在新闻上啊，着实火了一阵子。我身边一些不太关注嘻哈的朋友呢，会问我，欧阳靖为什么这么红？这个时候啊，我就想用一段话来形容他即兴说唱强到爆炸，来回答朋友的问题。一般情况下呢，我们会这么说，他在一档说唱节目单挑干掉了7个黑人，拿到了冠军。这样讲虽然还算 OK 啊，但是我发现朋友听完之后只是点点头，没有那种吓一跳的感觉。如果把欧阳靖当作一款产品，我这句当作卖货文案的话，显然是不合格的。这个时候，网上的一句话突然是流行了起来，瞬间把我这句给秒杀了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欧阳靖参加这档节目就像张学友参加快乐男声，太美妙了。即使不听 hiphop 的人看到这句话也秒懂了，欧阳靖有多厉害还需要解释吗？于是我进一步思考，这句话为什么这么牛，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文案逻辑呢？稍后我们来告诉你。 这里是充电时间，以声音为介质的学院派资讯服务。 同样一件事啊，不同的文案会带来完全不同的效果。在营销界摸爬滚打多年的周鸿祎自然是深谙此道的。对于文案，我们来听听360的老大周鸿祎怎么讲。 充电语录。 但是做了这么多年营销之后啊，我发现就是说，当然你不能欺骗用户啊，这是前提。就是你给用户的词汇量越多啊，有的时候可能他才会有感染力。嗯，没办法，就是否则你就是一个非常这个干巴巴的一个描述。所以我觉得在不撒谎的前提下，对吧？就你别把国产品说成进口品，或者说你要别犯这个错误。那么我觉得你加一些描述词汇，就再不违反新广告法，我觉得还是可以的。而且这个真的影响力是对用户的感染力是不一样的。在这方面，小米做的特别棒。我一直要求我的人要向小米学习。对，所以有一次我们做摄像头，小米也做摄像头，小米就写叫全玻璃镜头。你知道，连我还算是做这个事儿的人啊，我就问我的人，我说我们是不是玻璃的？他们说大哥是玻璃的。我说我们为什么不说呢？他们说用户都知道。我说说错了，用户不知道，我都不知道。那后来我就让他们就写叫玻璃镜头。我说还有什么不一样？他说我们是5片，小米是4片。我说那就写上5片 全玻璃， 对，全玻璃镜头。后来写了全玻璃，它还是不表现，就没有感染力。我说能不能加上叫光学玻璃？大家一看，光学玻璃和普通玻璃就不一样了，对吧？好，那我再加上说玻璃镜头让人感觉透光性更好，就是加上5片全光学超高清透光玻璃，有效吗？挺有效的，因为这种文案我自己看了都很感动。 那经过几天的思考总结，我挖掘出了两个非常好用的思维工具，非常适合用来表达产品优势。用好这两招，就能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产品的强悍，就能够让顾客瞬间心动。那这期节目呢，我们先来学习第一招。学习之前呢，我们先来看看营销人的困境。写产品优势的时候，我们最容易掉进一个大坑，那就是同质化。卖 VR 眼镜的所有人都在喊惊险刺激，卖美食的所有人都在喊美味营养，卖数码的都在喊颜值高功能强。如果我们还跟着别人喊，我们的文案注定被淹没在资讯大海里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先来看一个精彩的故事。我的朋友老孙呀，从金融公司出来创业呢，卖精品水果。他呢就像是一列火车，每天呢是哐吃哐吃，碰到有特色的好吃水果就包装成产品来卖。6到8月份很多时令水果陆续上市，他打算大力推广青岛的崂山杏。这老孙呢是青岛人，从小吃这玩意儿长大的。 他全国跑了一圈，发现这个杏有两个优点，属于全国稀缺。一呢是甜，很甜，特别甜，而且不酸，其他产地呢大多是酸的。二是水分很足，其他产地的杏子一般呢口感比较面，比较干。 OK， 产品优势已经非常明显了，甜，多汁儿。那问题来了，怎么把它写得精彩呢？在表达卖点上啊，中国 90% 的水果电商是这么写的。第一种，产地流，什么四川苹果、砀山梨子等等等等，按照这个套路啊，我们就要重点写写崂山，写这个地方水土多好，杏多闻名，这样有用。但是打动力呢，只能说一般，毕竟大部分顾客不是山东人，他们对崂山杏也没有什么概念。第二啊，就是形容词流，写水果甜、脆、多汁、水晶雨露、现摘新鲜等等等等，这样啊已经烂大街了，我们如果还这么写啊，顾客会觉得没意思，扭头走人了。第三种啊比较好玩，叫做情怀流。比如说褚橙，你肯定知道了，主打励志，一颗励志橙，一段浮尘事嘛。操盘这个项目的营销人后来呢卖樱桃，你猜产品叫什么？叫红唇之吻，说不出的爱用唇来替代，我也是醉了。我们也可以起个名字，比如叫橙黄之恋，但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，教育市场的成本是很高的，人家拿大钱砸广告才能造出事来，创业公司可做不到啊。那怎么办呀？三条路都行不通，难道坐以待毙吗？不可能。接下来啊，我就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为大家推出的独门绝技，用上它呀，能够量产精彩的文案，读者一看就懂，一看就心动。我们还是回到刚才老孙的这个故事里，看看他给这个产品起个什么名字呢？水蜜杏，史上首个水蜜杏来了。光看他给杏子起的名字就已经足够惊艳了。水蜜桃大家都吃过，而且脑海里有回忆，吃桃的时候那种甜蜜喷汁的口感，水蜜杏有多甜，水分有多足，顾客一下子就懂了，居然不需要多一个字去解释。而且比起其他的名字，水蜜杏有画面感，有脑海的浮想，容易记住，顾客吃完以后也很容易传播给朋友。比如说，嘿哥们儿，我最近买了一个杏啊，叫水蜜杏，真的很甜，容易带动转介绍的订单。这老孙呢还挑了10个用户来试吃，用户激动地写下了好评，有一句特别精彩，像吮吸熟柿子那样吸一只杏肉，又仿佛吃到了一勺杏味奶昔一样，柔和细腻，每一口都是一种惊喜。老孙啊，把这些好的截图发到新一期的推文里，进一步证明杏好吃。结果呢，是原来一天销售100盒左右，新版文案推出之后，头两天订单涨到了250家，后续的订单呢，也稳定在了200左右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揭秘魔术的时刻了。这是用什么思维工具才能想出这么好的文案呢？ 美玉必知。 答案很简单，跨界名词加品类名等于精彩文案新鲜出炉。第一啊，确定品类名，那就是杏儿，毫无疑问。第二呢，是确定产品优势，很甜，不酸，水分还足。第三啊，跨界思考，除了杏这个品类，还有什么事儿呢是很甜又不酸，水分又充足的呢？这一步呢可能有点难，但是冰雪聪明的你一定能够想得出来。老孙呢就经过耐心的联想，筛选出了水蜜桃。听完这个例子，你有没有想起风靡一时的奶油草莓、牛奶西瓜什么的？有没有发现一个潜藏的规律？什么呢？跨界名词比品类名更高级。为什么要这样啊？引导读者往高大上的方向想，读者觉得产品高级，就觉得产品值钱，我们报价的时候他更大概率觉得便宜啊，这不就更想买了吗？今天呢，我们说到了文案写作的第一招，跨界名词组合。充电时间今天的关键词呢就是文案。说到文案有内涵，过目不忘，深入人心，估计没有人玩得过杜蕾斯。那今天推荐的这篇文章啊，就带您领略一下杜蕾斯的文案之妙。您只要在充电时间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回复文案001，就能够收到这篇文章了。好了，各位，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，感谢你的收听。

恒业金堂五九黄金终身换隆重上市，不限时不限次，零折旧，买黄金就买恒业五九金 NLE 超级婚戒，8月26日三盒首发，空中飞人撒钻戒，500枚钻戒免费送，8月26日恒业金堂总店不见不散，咨询热线400-800-5620。 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。感受一风，亲近大海，品尝海南特色美食，3天2夜，往返双飞，购房报销机票费用。咨询电话：0855630-139-3048-9961。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。我想海边有个家。 新一代梅赛德斯奔驰 GLA SUV Full Match 智能适时四驱系统，智能手机互联，让中年迷茫的你不再妥协。敬请莅临三河都市智达奔驰 4S 店，预订专线0316-3725-888。 想远方，爱生活，哦，最强的力量给予你我。 请为1033。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Hello， 各位，又和你相会在电波当中，这里是动听加速时间，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，你是谁呢？今天听到第一首歌曲呢，来自王菲，叫做《打错了》。在这张专辑里，除了仍然和老搭档金曲奖最佳作词人林夕合作之外，首次邀约多位亚洲顶尖的音乐人在专辑当中擦出火花。而王菲呢，不仅在音乐上永远不停地带给大家新的元素，同时呢，她每次出现的造型更是大家流行的指标。一向走在流行尖端的她，这回穿上了18世纪法国的古董衣服，再度令人眼前一亮。一起来听《打错了》，来自王菲。 对你说打错了，我不是你那个什么，你想找的那个，就算我跟他同名同姓又如何？都说你打错了，我要欺骗你干什么？你们多久没见？连我跟他的声音也不认得。怎么样过什么样的生活，是否难为情啊？你到底是谁，总是阴差阳错砸毁我的耳朵。 今天的同时呢，和你分享一些有趣的小知识。 我们都知道八仙呢是指历史上得道成仙的八个人，分别呢是铁拐李、汉钟离、张国老、蓝采和、何仙姑、李洞宾、韩湘子和曹国舅。那他们到底是如何成仙的呢？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一一介绍。铁拐李本名呢叫李玄，是隋朝人，据说呢其遇到太上老君而得道。李玄本非瘸子，一天啊他神游华山，赴太上老君之约，嘱咐徒弟如果他七天后不回来的话就化了他的肉身。没想到徒弟因母病急着回家，六天后便化了李玄的肉身。李玄的魂魄回来之后无处可附，只好附在了一个瘸子乞丐的身上。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黄品源，叫做《海浪》。 现在是16:14。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，品味1033，三和圣公最美的声音。 是

欢迎回来，我们继续来听歌。下一首歌呢，来自郁可唯，叫做《伤不起》。这首林夕填词的《伤不起》其实是一首情歌，创作思路呢，则源于都市情感的敏锐触觉，以及2011年的网络流行语，巧妙的结合在了一起。于是呢，当天林夕就把歌词写了出来。在爱情里面的伤不起，也正是这首歌词的寓意。通过对爱情的描述呢，可以正视自己的感情，也是歌曲想要表达的意思。这里是动听加速时间，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，一起来听这首《伤不起》，来自郁可唯。 就像一个梦想，只能想象；就像两个气球，不容碰撞。说声很有感觉，简单承认真心相处的感觉很难，一点点不安就挂在心上，不是爱不起，只是伤不起，只知道坚持脆弱浪漫，不知道谁不自量，怕难过怎么忘，以为追求完美却又经不起受伤，既然快乐变成负担，只有不欢而散。在分享没想过分担，一直超跑一莽撞，再失望就失望，因为追求完美变成两败俱伤，既然快乐变成负担，不甘不悔而散。 就来给大家讲一讲八仙都是怎么成仙的。下面呢，我们要说的是汉钟离，本名呢是钟离权，是汉朝的大将。他在一次对吐蕃的战争当中，被嫉妒他的上司故意配了30000老弱病残之兵，兵败逃跑迷路，遇到一个胡僧传授他青龙剑法和金丹术。后来呢，钟离权又遇见了华阳真人和仙人王权，得到了长生诀。最后呢，他来到了崆峒山隐居修炼，最终啊是得道成仙。看来每一个成功人士背后都有很多的故事哟。我继续来听歌，王杰带来《安妮》。 事到如今不能埋怨你，只恨我不能抗拒命运，时时刻刻沉醉爱和你，谁知悲剧早已注定。闭上眼睛想起你的情，难忘 记你我曾有的约定，长夜漫漫默默在哭泣，心中无限痛苦呼唤你。有的约定，长夜漫漫默默在哭泣，心中无限痛苦呼唤你。 现在是16:29。为什么脖子那么长？因为我们努力向上。

只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分离。这清晰的话语，嘲笑孤单的自己，盼望能见到你，却一直骗自己。遗憾你听不到我唱的这首歌，多想唱给你。经过每一段旅程，隐形的稻草人守护我的天真。曾以为爱情能让未来只为一个人，忘了定义就在书桌角落的那个人，变成我许多年来纪念爱情的标本。消失的那个人会丢失的青春，忘不了爱过的人才会对过往认真。只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分离。这简单的话语需要巨大的勇气，没想过失去你，却是在骗自己。最后你深深藏在我的歌声里，只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分离。这清晰的话语，嘲笑孤单的自己，盼望能见到你，却一直骗自己。遗憾你听不到我唱的这首歌，只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分离。这简单的话语需要巨大的勇气，没想过失去你，只是在骗自己。最后你深深藏在我的歌声里，只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分离。这清晰的话语嘲笑孤单的自己，我很想你，却一直骗自己。遗憾你听不到我唱的这首歌，多想唱给你。 这里是最爱思考的场景，为夏天为你带来的动听加速时间。下一首歌呢，来自萧亚轩，叫做《爱的主打歌》。这首歌啊，是一首萧亚轩招牌式的动感舞曲，也是萧亚轩招牌快歌当中最上乘的一首。House 舞曲配以非常适合的电子乐，轻快通畅的旋律听起来感到意外的舒服，在强烈的 House 节拍下，更是让人忍不住的舞动身体。一起来听萧亚轩带来《爱的主打歌》。 我在找什么？什么都觉得。原来你是我的主打歌。你在说什么？是第一次也会记得。一两次就忘了。我在干什么？什么都觉得。整个城市播着爱的主打歌，主打歌是你打得我好神受伤。三不起下雨游戏，句句都是单曲，下雨不下一切听不进去，还是这样不得你，白听你不愿才是好证据。我在唱什么？什么都觉得。原来你是我的主打歌。

念变成了夜空，将泪水都凝结到冰点，别再迟疑多时间，看得见在我们心里蔓延，不管天与地的曲线，你有翅膀我都会飞飘离我身边，我相信把你的名字连下一笔写点就会变成轮回一切的蔓延，如果抵达风吹的考验，就会相信把你的容颜在下一千遍，就会看成最永恒的语言。有一天，我们终将改变，变成了唯一的传说。我相信把你的名字连上一千遍，就会变成轮回一千年的诺言。如果遇到风吹的考验，我相信把你的容颜刻上一千遍，就会变成最永恒的语言。有一天我们终将改变，变成了唯一的传说。 你知道张果老是怎么成仙的吗？倒骑毛驴的张果老据说本是一个穷苦的赶驴车的人，一天路过一座庙宇，看到里面在煮肉，就进去偷吃了，没想到当时吃的是千年人参精，就这么误打误撞的张果老得道成仙，他的驴也沾了主人的光，也喝了口汤，也一起得道成仙了。看来跟对人还是很有用的呀。下一首歌来自萧敬腾，叫做《光线背后》。 在路口，要往哪里走？转个弯，忘了回家的路，现在怎么有点糊涂？夜深的犯了沉默，一群人喧哗着，彻夜狂欢，终究还是看着孤单。